的气泡，让你一看的神魂颠倒，爱你爱得无可救药，想吓你一跳。穿一件蓝色的旗袍，抬起了肩膀，踮起了脚，高贵的女人不会怕老，你陪我算公道。我多疯狂，除了你没有别人不知道。我多轻佻，千里之痛都取消。你给我穿一件蓝色的旗袍，我给你戴一顶白色的礼帽，我们是前生注定，早晚要拥

小王，你这个设计不行啊！客户的要求你有没有仔细看？重新做。 加班你就知道加班，你都多少天没偷出来吃饭了？ 其实我真得给你好好吐个槽，你说我那女朋友她怎么这么不知足啊？ 这次再做不好，我真的 出去买小弟的呢。 天到晚， 你说我这 人，你这个位置， 你 女朋友怎么这么不知足？ 你可别后悔。 You're always shadowful, and in your eyes, the blue I see the light I never had before. 活力 music， 不听话，只听歌。 You and I and nobody else, feeling feelings I never felt. 身影，就算堕落天际毫不犹豫，狂风伴雨坚持每个曙光，把心交出来，我知道会有一个他，折磨的荒唐虽然泪流下来吗，在我离开刚看穿好墙，再怎么凝滞漆黑都被他松绑，被爱缓缓的话寻一份关于在生存的迷宫，清晰的太美，像挤满了雪花，像挤满了挣扎， 再次起飞降落，开始感到人生地不熟的城市，想要和全脸上挂着笑。经过几次挫折，几次破碎后，才发现只有家会永远让我靠。也许没有经历就不会成长，不想承认，但是有时很想。没有想过孤独会跟我捆绑，开始慢慢习惯眼前的人来人往。因为这场冒险让我变得疯狂，它让我的每次关心也变得匆忙。假使不管我在多么远的远方，因为有天只会属于我的空房。I'm coming custom clothes custom at clothes. The top, but they know from the bottom where we rose, where we rose. Out in Turks and Caicos by the trees blowing smoke. Got a lot of faith but need more, need more. Rolling up that bomb C4. C4. And you know I'm on that Bombay lemonade. Pittsburgh, we the shit. Y'all need to quit. One, you gon' need a hit. Need a see hit. Me a bad, that's who I'm leaving with. Make sure you keep it lit. Oh, keep it lit. It's happening. Let's be honest, I'm making. Can you answer me? Hello, can you leave me dreaming? 那夜晚渐渐来临的时候才知道，也许那么的脆弱，我却不知道。和我的那些回忆，还有那些 stories, anybody all is steady, you can see me. 那夜晚渐渐来临的时候才知道，你是那么的脆弱，我却不知道。如果你有听到这首歌，请你回测。如果你有听到我的心，拜托离开我的心。 你凭什么随便进入我的生活 ？Get up, 你不爱我，那么麻烦就请你走 ，Get up。到底算什么 ？It's all because of you。把真心给你，可你又只是光芒。请问我很傻吗 ？I'm not。身边一无所有，你答应陪我。事实呢？相反，从来都没有过。好吗？全部公开 ，OK。我再不需要你的爱，现在我还爱着你，这是我的 destiny。 It's happening, no. Let's be honest, I make it. Can you answer me? Hello. What up, Z-Town? Leave me dreaming. 为什么都不要，只是你在就好，因为离去的你那个被遗忘。要是我还是你，忍不住期待，对不起，不是我需要说的，你的眼神告诉我对于你早已经失去了自信。你留给过我细心的真心，告诉过我的事情真的不见还是在房间里面的镜子还原了你真实面貌了吧，还是别再装了吧。 我相信只靠多 福，只想贩卖与众不同。若你为求风光去鞠躬，祝福你成功。这小店就如美梦，不想因应因客惹用。就算仓过得很穷，卖它仅有的种。你怪我不够笑容，不懂跟风变通，难及你没原则牺牲那初衷。最旧情断送，盲爱和自爱不易两全，让我忍痛一刀就这么两断，没法跟你轻轻松松假装轻轻我，我只好放手走我的独家村。自尊心及自损，请你圆滑的唇，连别那幸福如困倦。我跟你同床发梦，可惜语言再不相同。大概做人不想太委曲，都将要绝种。我不是为求相拥，可那引到心里裂缝。若我所见不相同，独守一个清空。我怕折腰，你怕穷，彼此怎可 妈妈爸，什么爸？ 自己的歌，爱自己的乐。 自信，还好还有个曾经，二十五岁的风景，有人唱给你听。未来的人得不到，过去的好。 的微笑，一个人会太无聊，两个人又太寂寞，好像没什么烦恼，比现在还要更好，毕竟不是个小草，你画上眉梳膏，宛若心上太寂寞，好像没什么烦恼，比现在还要更好，毕竟不是个小草，你画上眉梳膏，宛若心上 开翻你的听觉神经，活力 music music。 To get under your sexy

Can you feel where the wind is? Can you feel it through all of the windows inside this room? go give love to your body. It's only you that can stop it. Go give love to your body. It's only you that can stop it. Go give love to your body. Keeps shining on my crinkled brows. I keep looking at the sky and then counting all them clouds I am. Oh, the sun keeps shining on my crinkled brows. My automobile keeps whizzing by one, counting all them clouds I fly.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time.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time.

人海茫茫，无风起浪，暗潮汹涌，此消彼长，春暖秋凉，别来无恙，明月当空，乘风破浪，谁心中 要走多远，要熬过几重苦寒，才能在谈聚之前不悔不怨。 摇摇欲坠的 深陷在无边黑暗又怎样，我会像只狂飞蛾扑向那火焰。当我坠落在冷气与你又怎样，燃烧的流星划过天际，唤醒了继续的眼睛，生命最后的一刻，灿烂的轨迹， 要坚定信念，哪怕风雨凄迷，在怀疑的梦

酒，我们相守若让你付出所有，让尘埃带我走。有